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1集，36宿鬼手。展昭和白玉堂也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姚素素，但展昭毕竟地面上的人比较熟，找了几个混混问了问，有一个说看到金庭馆一傍晚的时候，的确有几个外族的姑娘出来，貌似往东山的方向去了。展昭和白玉堂皱眉，东山不由得不让人联想到桃花林，两人改道奔赴桃花林，想去看个究竟。夜色越来越黑，今天晚上也不知道怎么了，特别的冷。展昭抬头看了看天色，微微皱眉，有云，月亮被挡住了。两人是赶路的，所以走得也飞快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走出一段路，总觉得背后有脚步声。展昭下意识地看了白玉堂一眼，白玉堂则是看了他一眼。如果说一个人听错可能是幻觉，两个人听错就不可能是幻觉了。可此时他们完全感觉不到有气息在他们身后，原因不外乎两个。第一，跟在他们身后的人内力比他们高出好多，高到他们感受不到气息。可为什么能听到脚步声呢？第二，跟在他们身后的人没有气息，但除了死人，天底下哪里有没气息的人？两人回头看了一眼，漆黑的小路两边都是灌木，后边倒是能望出去很远，背后空空荡荡，根本没人。两人下意识地望周围的灌木丛，难道在林子里？正想接着往前走，忽然林子里就有什么动静，两人脚下一滞，就有几只蝙蝠像是受了惊，从林子里飞了出来，飞入另一边的密林。随着蝙蝠的飞过，啪嗒一声，什么东西落在了展昭和白玉堂眼前的地面上。展昭低头一看，就皱起了眉，是一张黄纸，黄纸上边画了一道诡异的符。而黄纸落地为什么会发出啪嗒一声呢？原来这纸啊是被人当飞镖这么飞出来的。黄纸的上方还插着一样东西，借着夜晚暗到不能再暗的月光，两人看清楚了，那是一朵红色的花，形状眼熟。白玉堂看了展昭一眼，微微挑眉， 醉心花。 展昭盯着那符咒看了良久，以前魔宫有个老头最爱研究符咒，他小时候被那老头抱在膝盖上记过一些符咒，其中这一张老爷子让他认真记住，这是所有符咒里边最凶的一张，叫索命符。 什么符？ 看来有人想要我们的命。 有人要你的命不稀奇，你是官府的人，为什么还要我的命？ 也就是说咱俩其实已经发现了什么，只是咱们俩还没有注意到。 不过被这么一提醒，我倒是想到了，你也应该想到了吧。 可不是吗？ 这时候就听林子里有个阴森森的声音传了出来。 要知道聪明人都有个缺点。 展昭和白玉堂终于找到了声音传来的方向，正望向左边的林子，那个声音却是突然出现在了背后。 命短。 展昭和白玉堂听到那声音就知道碰着高手了，此人内力应该相当深厚，而且善于用气控制内劲，相当老道。不过展昭和白玉堂也不是什么小角色，一听到动静大致就推断出对方用的是什么招数了。在白玉堂回头的同时，展昭却没回头，果然一个人影绕到了两人的前方，站定。展昭和白玉堂同时发现了那人，望过去有些奇怪， 这人一身黑，而且不是夜行衣的黑，而是一件黑色的大袖衣服，头上黑布蒙头，就露出了两个眼睛的位置。从黑布之中能看到脸的轮廓特别的硬且突兀，似乎头罩里边还戴着面具。两人都下意识地对视了一眼，看来猜得没错。那人背手站在两人眼前，身量不高，也不是多健壮，但是似乎功夫极好。展昭和白玉堂想不起来江湖上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号新人，有这点内力的应该是老人。很短的时间内，展昭和白玉堂交换了一下想法，当然了，他俩根本不需要说出口，大致就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。 不如赌一把。 没问题。怎么，为何不以真面目示人，黄小姐？ 果然一句话，就见那黑衣人微微一震，冷笑了一声， 哼，果然够聪明。 说完，黑衣人伸手轻轻一抽，头上那块黑布罩子被抽走了，下边一个白色的鬼面具也摘掉了，面具下的脸竟然就是黄瑞云。黄瑞云不是被穆兆堂绑架了吗？跟他娘一起，可这里却突然出现了，还成了武林高手。对方似乎也有些不明白，看了看展昭，又看了看白玉堂。 你们俩是怎么猜到我的身份的？ 你内力既然如此之高，那天我们跟踪你们到了后巷，巧遇穆兆堂绑架你们那一幕，你应该知道我们存在的吧？ 我自认为那一幕天衣无缝。 天衣无缝是不存在的，你有两点暴露了。 好，哪两点啊？ 首先，你根本没怀孕，为什么要骗曹健和你爹说你怀孕了？分明是在加大穆兆堂威胁他俩的筹码。 哦，也对啊，我差点忘了，你们有个神医随身，大肚子这种事儿骗得了普通人，但骗不了郎中。那么第二呢？ 第二，黄老爷子提起那个丫鬟是你掐死的，之前我们造访黄府的时候，黄老爷子并不知道死的不是曹剑，可见是你事后才告诉他的。而最早死去那个丫鬟分明是中毒死的，那为何要说他是被你掐死的？ 知道的还不少啊。 简单想一想，一切听起来是突发状况，可事实上你们是一早就计划好的，目标就是黄员外这一家人。黄瑞云好歹是黄员外的亲生女儿，刺杀赵普那是要满门抄斩的。黄瑞云一个大家闺秀，而且街坊都说她很孝顺，会做这种事儿。于是我能想到的理由只有一个，你是假的。 啊，果然是聪明伶俐，很像你娘啊。 这谁啊？这是我娘。 你到底是什么人？ 展昭的娘是女侠殷兰慈，知道的人不多，不过也不算秘密。但是不知道她知不知晓展昭的外公是殷侯呢？但如果此人是和殷兰慈平辈的高手，那就有些麻烦了。 不用知道我是谁。 黄瑞云伸出手，从腰间摸出了一双黑色的手套戴上，月色下手套上有点点的绿色幽光，看起来十分诡异。展昭微微一愣，瞬间想起了个人，伸手轻轻一拦白玉堂。 嗯， 三十六宿，鬼手王两。 好小子，有见识。 展昭和白玉堂暗道一声不妙，这个人无论他本来面目是谁，那可都是大有来头的。三十六宿其实并不是三十六个星宿，也不是三十六个人，而是一个人，就是鬼手王良。这个人的确是展昭他们父辈那一个年代的，三十六宿和九犬一獒的性质差不多。 话说，当年有一个人称鬼老的西域高手，他有一套根据36星宿得来的奇功，分别交给36个徒弟，有的练掌，有的练腿，有的练气。但等到徒弟们练到20年武功大成的时候，会全部走火入魔，狂躁不已，再将这36个徒弟一起关入密室，让他们自相残杀，杀死其他35个，最后剩下的那一个就会有36星宿的全部武功，也得到其他35人的全部内力，成为绝顶的高手。但是也有个缺点，就是武功大成之后，性格狠戾，心狠手辣。36宿是个诡异的门派，代代相传，每一个年代都会收36个徒弟，练成之后都会死35个，留下一个，周而复始，在江湖上相当的神秘。展昭以前听魔宫的人跟他提起过，这一代的36宿是个叫鬼手王两的女人，没人见过她长相，身份神秘，也不在江湖上走动，但是武功奇高。 这女人怎么会突然出现呢？而且还带着醉心花和索命符，难道已经投靠了穆兆国了？ 白玉堂见展昭阻拦自己，他对36宿鬼手王两只是有所耳闻，并不知道究竟武功如何，展昭的意思像是让他来。 有多少把握？ 展昭摇了摇头，这人内力显然在他两人之上，功夫不熟悉，没交过手，把握不大。 不用推三推四，两个一起上吧，一起送你们上路。 展昭和白玉堂可不是白给的，这黄瑞云未免太过嚣张了些，不管他是否有必胜之术，已经成功激怒了两人。展昭对白玉堂一挑眉，白玉堂心领神会，撤后一步，这次让展昭来。 哼，小子无知。 黄瑞云说完，双手一摆，手套之中的绿色幽光竟然在空中带过一道绿色的光斑。展昭见这种旁门左道的武功见得多了，这种其实是毒掌的一种，叫毒触，毒液浸透在手套之中，加之掌力，会让毒像有触角一样伸展开来，可谓防不胜防。而且36宿本来就是以毒攻见长，这种毒必定是可以置人死地的剧毒。白玉堂在后边有些担心，其实他想代替展昭出战的，毕竟他有天尊的纯寒内劲，对付毒有些优势。正担心，就见黄瑞云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展昭身后，白玉堂忍不住皱眉， 这人内力好古怪。 不过展昭刚才已经见识过了他的内劲，所以并未被他得手。他也不知道是自尊心太强还是什么，始终没有拔剑，而是赤手空拳对付黄瑞云。白玉堂暗暗心惊，展昭的确是骨子里有傲气的，但是他傲归傲，可不傻。黄瑞云虽然是赤手空拳，但他戴着的毒手套就是他的兵器，展昭用巨阙对阵是理所当然的。 难道 白玉堂脑中忽然灵光一闪，眼睛也亮了亮。 这猫有算计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